不是。 为什么没火？就一直不沉稳。我们但凡要有一个人沉稳了，是吧？ 希望这一张第五张的全新专辑能够大卖。希望下一张专辑真别总四五年了，那有点累，反正。 其实就是2018年，2018年还有新的专辑。 那我们就期待着2018年、 我还得来这上班呢，今天 下没那么多时间 录专辑。 我们这儿能录专辑 哦，那也行，那就 棚食什么棚费都省了。 我们主编在外头哭呢，反正今天特别感谢果儿 VC 来做客我们的节目，那 CarMix 下期节目再见喽， 拜拜。 记录时代变迁，展现社会风貌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。 见了